坐标，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礼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幺零七三。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一零七三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熟悉的时间，熟悉的地点，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喜欢旅行的好朋友们，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 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 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 大家好，我是道道。 放眼我跟道的朋友圈，那除了咱们的朋友，就是那些人在路上的朋友， 对， 都是朋友。 嗯， 那些我刚刚说那个朋友是没上路的朋友，是不 是啊？没上路的。 我们今天说的朋友是经常在路上走来走去，带着我们一起游玩全世界的著名的一些旅行达人 KOL。 没错， 对不对？ 今天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 好 久没见了哈。 对对对、嗯，上次来还是你刚刚那个大事之前那个， 嗯、 对不对？ 是 吧？是嗯，今天我们邀请到 的。干嘛呀？刚做了个老美人。 对的呀。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旅行达人、嗯，我们的好朋友蓝小溪，欢迎。 欢迎大家好，我是蓝小溪。 对。蓝小溪现在呢，就是今天带给我们的行程啊， 嗯嗯、 我跟道呢都非常的羡慕了，因为这个国家呀没去过， 我真的没去过。 嗯、 然后之前呢有朋友分享过，在那儿吴昊是在那儿上学待了好多年， 对对对，记忆点。 真的、嗯，但是呢，我觉得我只在电影里面看过他的一幕，就那个阳光，雨后的阳光，哇，我就觉得这个国家这个城市简直是美呆了， 翡翠绿吗？ 嗯、哦， 是翡翠绿吧，那些。 对对对，翡翠绿岛。 那阳光不是绿的， 是不是？ 翡翠绿岛。 对呀、啊， 翡翠绿岛。 我刚跟小溪聊天的时候，小溪告诉我，之前去到都柏林、 嗯、 比现在还要站的时间长，是吗？ 对对对，20多个小时、 嗯， 因为没有直航嘛、 哎。 这次的话是直航开通了， 哦、 所以就是大家留学生啊、自由行啊、 嗯、 就非常方便。 到 欢迎鼓舞， 对，欢迎鼓舞。 嗯、 你说。试航之后大概多少时间可以到达都柏林？你自己想想，大概的，你可以预测一个时间，你觉得大概多少？ 大概16-17个， 十六七个小时、 嗯， 大概多少时间可以到达都柏林？ 没有没有，比十六七还要少， 还要少。 嗯、 海南航空， 嗯、 然后14个小时直达都柏林， 14个小时， 非常棒。 那个行程上，你觉得这次的感觉？嗯，紧凑吗？你觉得？ 嗯，我觉得这次行程还是很紧凑的、 啊， 但是就是确实很多就是意想不到的点，我们都有去看到。 好、 啊，我觉得其实就是虽然紧凑吧，但是还非常丰富。 哎，就作为 KOL 出行的话、 嗯， 他们有自己的主攻的方面哈。 对、 嗯，比如你对爱尔兰这个国家，小溪，你觉得不可错过的都有什么？你出发之前肯定有自己一些点啊，哒列出来。 嗯，出发之前我是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国家它有一些城市的一些风光 啊，然后包括它有一些美食啊。当然说还有一些买， 嗯， 然后它的自然风光其实也是很吸引我的。 嗯、 但是爱尔兰这国家呢，就是说它呢其实分为两块，一块是南爱尔兰，一块是北爱尔兰。 嗯， 对，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它其实就是属于英国的， 哦、 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说是去了一个国家，然后是看到了 两种风情 文化，对对对。 这个六月份去的，大概六七月份是吧？ 对，六月中旬去的。 六月中旬， 对对对、 那边的天气是什么样的感觉？ 天气的话，其实确实很多变，就是我们都想象不到，北京当时热的30多度，小40度，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然后我在那边其实要穿羽绒服，小薄羽绒。 What？ 怎么会 这么冷？ 就是它的这个天气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就是所以我们出发前，其实很多朋友就说啊，你去，因为我周围是有去过的朋友的， 对，分享经验嘛。 然后他就说，他说你去的时候，其实一定要带一个，就是比如说短袖啊、中袖、长袖，然后包括长的一些外套都要带上。你可以就是套着来穿，套着来穿，这样的话天一热，哎，你脱下来，然后可能比如说我们到另外一个地方，一个景点，跟下一个景点打卡的时候，突然就大风了，然后就哎，你就得还得把那个外套都给穿上， 把我的羽绒服拿过来。 整个六月份都是这样一个气候变化吗？ 对，它其实气候变化就是每一天你其实可以在那儿感受四季。每一天都是四季，尤其是到了自然风光的时候，比如说你在城市里相对来说还会好一些，自然风光的话，比如说你像我们的话去了以后，在那贝尔法斯特的时候，我们去 北爱尔兰， 对，在北爱尔兰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去了这个巨人之路。巨人之路这块的话，实际上它是一个就是天然的玄武岩形成的嘛， 各种大石头， 对对对，然后在那儿就是哎，你会觉得还挺奇怪的，就是像这种自然的这种风光，但是在那儿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又遇到了这个下雨，然后又突然各种刮风。幸亏我当时我是带了件冲锋衣的，我把那个薄羽绒穿里头，然后冲锋衣穿外头，因为冲锋衣主要是为了防雨嘛，然后还可以把自己的相机就是给它抱在怀。 对，忘了他还是摄影师， 对，摄影师， 拍的全程的照片哈。刚才说到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我们先从北开始哈。 对， 贝尔法斯特， 先从南开始 。 我们这个 都柏林开始。 对， 好的。说说呗，都柏林的机场什么气质？都柏林 机场，其实我觉得它的机场来说还是很好买的，这一下子我感觉就切入了买的主题了。 对，我以为是机场是森系的， 绿色 吗？不是。 对，问一下啊，比如说就是第一次下载到都柏林这个机场之后，你觉得买是放在现在还是回来之后？ 其实回来之后会比较好。对，因为你想，比如说你一下去的话，就可能因为我们当时是落地了都柏林机场，我们往返的话都是从都柏林机场，就是进出都是都柏林机场。然后我其实是出来的时候，就是从回来的时候，然后才开始就是买。当然说，我们其实在这个北爱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去，哎，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还去到一个购物村，叫基尔戴尔的购物村，这个购物村是非常有名的， 也在北爱尔兰。 对，这个实际上是在 南爱尔兰， 对，南爱的附近。 OK， 这种情况。然后其实我们在都柏林机场的话了，我会发现说它的物品种类非常的齐全，而且性价比很高。有些时候你找不到的一些，比如说女生可能喜欢用的一些色号啊，可能一些很紧俏的一些美妆的呀，你都可以在那找到。 等会儿 让我蛮意外的。 等会儿啊！ 啊，怎么了？怎么？ 我这个跟年轻人有点距离了啊！ 啊，是。 小 齐 来了，小齐来了，很欢迎哈。色号是纯色吗？ 对。 是纯色。 是纯色。 哦，是唇膏的色号。 对对对， 口红唇膏的色号啊。 我能这么认为吗？同一个品牌。这个号比较受欢迎，稀缺的话，它价格会不会高？ 会的， 是的， 对对，会的。 在都柏林也会 这样 吗？ 在都柏林其实还好， 对， 但是可能我就觉得周围的很多，比如说买手，他们 难搞到这个纯号，对不对？ 对对对。 哦，了解了。看到小西说的南爱尔兰呢，它有一个括弧，好人与好酒。好人是什么意思？ 这个的话，其实要从高晓松的小说说起了，大家可能都看 过。这个人呢， 对，都看过。他其实他是去年的时候有去过爱尔兰，然后我其实出发爱尔兰之前，我有看过他节目。他节目里面其实就有提炼出来好人有好酒，因为大家都知道爱尔兰他的酒吧文化是非常棒的。如果你喜欢喝酒的话，你一定要去爱尔兰去体验一下。 真的， 随便便他们就是下了班以后一定要去酒吧喝一杯，然后在酒吧里就会很嗨啊，比如说舞蹈啊，然后唱聊 啊 这种感觉。 尬歌啊， 喝多了，哎呀，绊倒了。 对呀，你从哪儿来的？山东过来的。哎呀，这地方好，类似嘛，老乡，对不对？ 对 啊，六十 了，秒回国了，好像。 对呀、 啊， 对呀、 啊。对，然后包括我们这次也有去参观他们的这个威士忌的酒厂， 对。 然后包括那个吉尼斯的这个就是健力士嘛，其实在国内是 有 卖那个啤酒的， 是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从口感上来说，那儿会更纯一些。 对对，原产地。 对，我们其实去参观了他这酒厂，那边就是好人这块，就是你会发现去到那儿以后，每个人好像身上都自带那种清新文艺的气质。 文艺， 对，就非常文艺。就是比如说他们可能会可能你仅可能是在一个乡间，可能是个农妇，他可能会给你演绎一首诗歌啊，怎么样？跟那个叶芝有关系嘛？因为就著名的叶芝是塞尔兰的，对，而且包括他的那个有名的《当你老了》，这个我们大家其实都听过，是通过他那个来改编。 对的， 他们真的好，就是爱尔兰是真的把诗和远方结合得很好。 是的， 对，然后 文艺清新。 对，其实这个来说的话，就是我们当时在南爱，我们那个就是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嘛， 师傅， 他其实年龄 给你们吟诗 就。他其实没有吟诗，但是我们就觉得实际上像这种文艺气质的人，他就是不经意的会出现在你身边的。你觉得原来他身上还有这样的气质。 是男士还是女士啊？ 男士。 他的爷爷 六七十岁，大概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对他六七十岁开车，然后开得很稳。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去了这种威克洛，因为威克洛它是一个这种乡村啊，郊野，它的那个路是崎岖不平，但他开的其实非常稳。然后我们就是在这个。我们还有去一个私人城堡， 早年也疯狂过。 现在是疯狂 不动，现在不去稳几种。 我们就在去这个私人城堡的路上的时候，实际上呢，就是这个一路颠簸着过去啊。 私人城堡还是一个名字叫什么城堡？ 它其实原来是个私人城堡，但是叫 私恩城堡，私恩城堡。 但实际上呢，就是现在也是开放参观了啊。它面前的那个草坪呢，就是 U2 它会去开露天演唱会，我觉得很多人都会为这个非常痴迷。 好的， 那先天的。 然后当时我们是中午的时候在这个城堡边上，我们就是吃午餐嘛。吃午餐的时候呢，其实像这个，就我们那司机他叫 Power，他呢是怎么回事呢？他就是我们在等餐的间隙，他就去车上拿了一本诗集出来，然后自己就在那看。我们觉得还真是挺那个。后来我们 看诗集， 对。后来我们到了这个烤西农场的时候，他就完完全全把他气质就发挥出来了。为什么呢？ 不再戴着面具了。对， 因为他这个车上是有这个手风琴的。他就在农场里面，因为我们在农场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这种小活动之类的。然后我们就是到了大概下午的时候吧，他就到车上把手风琴拿过来，然后给我们弹奏一曲。农场主的儿子其实也很厉害，他是会唱这个爱尔兰歌曲的。然后就是他这边弹着，他这边唱着，然后就觉得整个气氛 哇，好棒啊！ 业务链持续了10年，练 出来的，真的。然后那边说再把我的爱尔兰风笛寄出来。 对呀、还说风笛真的很多电影啊， 对对对 对啊， 爱尔兰的风笛那个 特色， 音色一响，哇，就瞬间让人觉得很高大上，然后很感动的， 特别想翩翩起舞。 对， 嗯， 那个Power那个先生啊，六七十岁，而且热衷于生活，服务于朋友，而且还有诗集和音乐陪伴，他应该是整个内心是非常年轻的啊。 对 对，其实我 而且他还有个亲戚是爱尔兰的副总理，前副总理，所以你觉得就是离你非常近，没有任何的距离。 爷爷，你为什么来开车？ 喝多了，你泡喝多了。说起外面那个前副总理出的不好。干类似吗？ 能把事情说出来。 刚刚说的这个，比如司机师傅啊，像这个是爱尔兰的一个六七十岁的男生。我去南澳大利亚的时候，是一个68岁的女士，有三个孩子。哎呦，他整个一路的体力，我们觉得真的是无敌的好。 澳大利亚人体力真的是。 他不像一个68岁的。 每天跟带屎奔跑练出来的。 不像68应该是个老年人吧？ 嗯。 头发非常的好，一头黑发卷的。跟我们一起跳舞、唱歌、喝酒，倒没有吟诗了，但是就会觉得整个人觉得特别年轻。我们就那个喝点酒，就问他说：“那个什么，您为什么保持这么积极向上的一个人生态度？”说：“因为我拉的都是年轻的朋友我跟他们接触的多，我自然而然会跟上他们的步伐，好感动。对，全程跟他当一个大姐一样的对待了，都 真棒啊， 是不是？ 心态很好。 老外都有这种情绪的朋友啊，像 Power 也是这样的人。 是 难以忘怀。 是，我觉得通过这么一个细节就能看出来，爱尔兰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国家， 还热情， 对，非常热情。但是从热情来讲的话，其实南爱比北爱更加热情。对，北爱可能它生活节奏比较快， 这个生活节奏，其实你走在街上的时候，你就有明显的感觉。都柏林的话，就是哎，很慢调，你得慢慢的走。但是像贝尔法斯特他自己来说的话，就是他很快，可能每个人就是忙碌或者 匆匆， 对，匆匆匆匆赶路，对吧？ 我们要上班打卡 ，CBD 就在这儿呢， 是的， 怎么办呢？ 对呀， 对。 你发现没有？就是你，如果你去到一个比如小的城市哈，你会感到，如果生活节奏缓慢的话，我们身上就没有那么多负担。 对， 你现在就感觉自然加给自己的没有那么多， 是 对吧？而且如果你到一个城市的广场或者小酒馆一待，哎呦，那个感觉完全就是生活应该就是这样的，不要那么匆匆，对不对？ 对， 还真是，就是因为他酒吧文化也很盛行。 对，酒吧有一条街是吗？ 对，有酒吧。 南爱尔兰， 对，在南爱尔兰，其实就在都柏林， 就在都柏林。我们 第一天 感受了吗？ 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其实就去了， 第一天就去的那个酒吧街。 对，因为第一天的话，其实到了的话是当地时间9点，它比国内要慢，7个小时， 7个小时， 对，对，有时差。然后我们当地就是我们去了以后呢，我们早上我们就是先去到这个健力士的这个啤酒博物馆，啤酒博物馆也很棒，然后到了傍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傍晚的时候吃完中餐，这个中餐就之后再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吃点什么。 行， 对，然后呢，吃完中餐以后，我就是他有一个著名的寡妇街， 寡妇街， 对，他叫寡妇街， 对 对。然后呢，就是很多人就会聚在那儿，在门口，包括他们可能在门口要聊天，然后到酒吧里面去，然后去喝一杯， 拎一瓶啤酒啊，冰凉的那种感觉非常舒适。 对，他们都喝什么威士忌、啤酒，也有啤酒。 对对对对，啤酒的话，其实主要是这个吉尼斯为主。 哦，吉尼斯， 对，也有像什么这些鸡尾酒啊什么的都可以满足。 对，都有 啊，好棒啊！那我想问一下，酒吧除了就是各种风格不一样，然后除了这些酒，有吃饭的，有吃的东西吗？ 对，里头有吗？ 吃饭的 小食。 它除了小食有那种就是可以吃的，可以当正餐吃的解饿的东西， 有吗？ 这个好像没有太注意，就是小食是有的，但是你要是吃的很饱的话，这个好像就是 明白 一些。 它那个性 别决定，因为它就是属于在你正餐过后，你去那就是 消化食的 那感觉。 好的， 对不对？那个风格是什么样的？爱尔兰的酒吧一条街，因为我们知道三里屯，也是酒吧一条街，后排 酒吧也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 它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它其实这样，就是它会挂很多国的国旗，这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 国旗， 对，很多国的国旗，它就是随随便便就挂在这个酒吧的这个就是 门外面 那里边。可能我觉得也是，宣扬这种就是 融合性， 对，融合看世界的这感觉。然后像很多人的话，就是可能跟咱们国内不同，咱们是进到酒吧里，很多人他是要在酒吧外头的，就是也不清楚是为什么要站在外头要聊天，然后就外头其实也有很多就是随意的这种歌手啊，怎么也 太 好。唱歌， 真的，他们好多欧洲的酒吧就是这样。反正我， 然后他们其实也会比较开放，就是举一个牌子，可能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需求什么的，就是可以就可以约一下，怎么样？对，他会举个牌子，对， 接站 可能会更开放，对，而且就是举牌子的人是男士。 哦，举牌是男士， 对对对， 接人送站一条龙服务，请了解。 反正就是西方的文化会融入这个南爱尔兰的话，这个酒吧街得去，对不对？ 对对对。 我琢磨呀，你不他把那国旗放在你比如说那个门口的旁边，也许就是被这个国哎这个国家的朋友这边来的比较多，哎这个酒我们这个国家都有，那意思就拉近彼此的距离， 对 不对？ 对对 对。有没有中国的国旗？ 这个好像 没 有 看 到 啊，行，我去补上。 不上 不上不上，放歌五星红旗，都好的感觉，全都是中国游客，大家赚翻了，我跟你讲。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其实身边去爱尔兰的人就是也会越来越多。 对呀。 我觉得像原来来说的话，可能去简单的去玩一下，现在我觉得越来越多。然后包括我们飞机上，我觉得越来越多的这个就是 中国的面孔， 中国人，中国面孔。 其实我有一感觉，就比如说像西班牙和葡萄牙、英格兰和爱尔兰是大家感觉差不多，之前的时候， 对 不 对？ 去的多， 对 对 对 吧？ 对， 现在敞开怀抱迎接中国的， 就是啊，中国游客到哪儿，就是他各个酒吧都有不一样的，有的是挂国旗，有的收集各个国家的钱币， 是的，是的， 对，然后你把人民币贡献给他， 对呀， 挂在墙上也是很美。 签证政策现在也很好，签证政策就是爱尔兰的话，它其实是单独签证嘛，它不走申根体系， 对， 比如说你准备你的资料啊办的话，大概是10个工作日， 麻烦吗？需要准备的东西？ 需要准备东西，我觉得还好，其实相对来说，可能就是一些财力证明啊，你的工作证明啊。这种其实他也会就是有考虑嘛， 二环7套房， 哎呀，你要 VIP 啊，你不用办了啊，给你保个专辑吧。 不，先生，二环七套房，这个是怎么能证明 他的牌子呢？啊，对不起，写错了，七环两套房。 我们要需要审核一下。 开玩笑，开玩笑，就他对这些还是有要求的，是吧？ 对对对， 这 还有要求，但是他呢，就是跟原来不一样，原来是单独签证，现在的话就是他会有一个 BIVS，BIVS，BIVS。你有了这个 BIVS 标志以后，你就可以从爱尔兰直接进入贝尔法斯特。 哦。 贝尔法斯特属于英国嘛，就你不需要再办英国签证。 这个方便的问题。 那就是办签证的时候可以一起办了，这个是吧？ 对，其实他就是会给你直接就出了。 哦。 你就不需要单独说啊，你再为贝尔法斯特再去准备其他材料。 刚刚我们这个结尾处以那个酒吧街为一个结尾哈，去想想就是那边，因为现在很多的方式都敞开支付，你的手机啊，那边比如说我点个酒，然后点个小盘果实， 可以微信支付， 用微信支付宝有吗？在酒吧 这个不方便，这确实不方便，这个就是还是得刷卡或者是 现金。 刷卡的话就是还对，就是信用卡是可以的，然后是刷维萨或者 Master。 哦， 对对对， 那这样，那个比如说那个。货币的大概一个汇率，比如中国的人民币和爱尔兰，他们花什么欧元吗？ 是这样的，就是爱尔兰是欧元，然后贝尔法斯特是英镑。欧元的话，大概是我，因为我当时是换了一点钱过去嘛。英镑的话是大概是八，然后欧元的话大概是七，对， 差不多， 大概是这样。对， 那就意味着，比如说我们去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还得准备两种货币，是吗？ 对对对，其实可以少换一点， 就 是也不用换很多，对，可以刷卡。 那像银联这些可以刷吗？ 银联这些的话，就是有的地方，比如说像我们去了这个贝尔法斯特，它有一个圣乔治市场，这个的话其实是可以刷卡，就刷银联的。 那就是不是说全部都铺开可以刷，但是直接就是 Visa 和 Master 是可以。 对对对 ，Visa 和 Master 是可以的。对，然后比如说你去了一些就是小摊儿啊什么的，还是尽量还是得就是付一下现金。 现金，你也看也不麻烦，去 对 吧？ 对对对，最好还是换点钱。 是的， 对，还是换点钱，因为我出发之前我就说要不然不换了，后来一想，然后我朋友说不行，你还是得换点，万一是吧？有什么事儿，你好歹身上还有点现金。 就是， 就是，其实确实是。 对吧？ 买瓶水你不能说我刷个信用卡。 是是是， 对对对， 人家吓一跳，俺这不接受信用卡，俺这其实太贵了已经，是不是？背点零钱，然后到爱尔兰体会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不同的风情哈。 是的， 我们的小西其实北爱尔兰也介绍了很多很多哈。 对，贝尔法斯特还有一个绿岛， 是很多很多啊，什么和平墙啊、泰坦尼克号、风笛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啊。到底下半段我们的蓝小西带着我们感受怎么样的北爱尔兰以及整个对他的感觉哈，我个人很期待，因为爱尔兰老觉得一说风笛出来之后，那电影的音乐就一下子让我们的心田拉近距离。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都柏林的那种感觉。 是的， 对对对， 柏林加一个都，那感觉是什么样的？对不对啊？这里是人间有真情， 人间有真爱 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下面的马上回来。 好的。My world on fire. You, I couldn't go far, boo. It's you, you really make my day. And when I'm alone tonight, to God I pray that we will stay together forever, always. We can have a day chilling in the shade. I've loved your paradise, and I won't think twice. Cause this sunny's real nice. We can grow like a tree, make a family. I know what I want, huh? Where I wanna be. It's up to you, and only you. I want to know, are you feeling me too? What you wanna do? I'm not trying to put a rush on you. I just want you to know I hunger for you, and you're all that I think of. I want nothing but your love, you. 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白白的远方，我要的幸福。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你是否想过有一天他不再记得你们的过去，有一天他不再认得你，你和他所有的回忆都会被脑海中的橡皮擦偷偷抹去。 我国平均每年新增30万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患上这种疾病会出现记忆障碍、失语、失认、失用、视空间技能损害等症状。 如果有一天你的父母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请不要责怪他，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耐心、用心、细心。 记忆虽会消逝，爱将永远长存。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落下啊。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旅行五件道。 离开固有的圈子，将眼光延伸到清澈深沉的山水之间，来一场回归自然的心灵之旅。即使是一个迟到的梦想，也会让你的人生和视角从此不同。远一点的风景，多一点的想象和希冀，是我们在枯燥的生活中渴望旅行的最大意义。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在一小段广告信息之后，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搭乘旅行号1073，我是周准， 我是道道， 作为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优秀栏目，是不是提一下了 啊？提一下 了，多做我们工作 啊，对， 对不对？让我们这更加的进步哈。 是的， 我们真的是全心全意的邀请到各个方方面面的我们的旅行达人来到我们的节目。 嗯， 今天是我们好朋友老朋友哈，蓝小溪做客，欢迎。 欢迎小溪。 Hello， 大家好，我是蓝小溪。 哎，小溪最近有没有出行的一些计划和打算的安排有吗？最近 啊，最近其实我就是在看，因为有几个 case 可能要就是再定一下。 还是定一下，扒拉扒拉， 对， 去，那个太远了， 对啊， 因为有些时候去了这个，可能都会错过那个， 对， 有点遗憾。 对，他其实是哪个也不想错过，把时间安排好，对不对？都来咱们节目分享嘛，对吧？ 对，这边刚落地 ，T3 落地 ，T2 出发。 对不起，您这机场是南苑机场， 哎呀。 太累了，你说没事， 南苑机场， 对，南苑机场出来也方便。然后 南苑机场怎么你了？ 对，其实我们会说辛苦的 KOL 们每天飞来飞去啊，能到来我们节目是非常的感谢的哈。 是的，是的。 今天带来爱尔兰的分享，上面呢我们把情节集中到了爱尔兰的酒吧一条街，在南爱尔兰。其实南北是有差异的，对不对？北爱尔兰在这7天的行程当中也是占据几天大概的行程。 这个占据了3天。 3天。 主要是以自然风光为主。 哦，大自然。 哦，自然风光。 咱就问句心里话，就这7天的时间，北和南你更喜欢哪个，还是都喜欢？ 我觉得就是其实都挺好的， 都挺好的。 但我自己来说的话，我还是更喜欢自然。 北 虽然说， 是是 对，虽然说累一些，确实是一会儿又上山了，一会儿又干什么？ 还是那个跑尔开车吗？还是换了？ 没有换了， 换了， 这个就是我们司机换了。 哦， 北爱尔兰的司机就是，北爱尔兰司机其实我们甚至都不清楚他叫什么名字。 哦， 这个就是能反映出来他们确实是南爱尔兰热情 表达。 对， 哦，我以为是名字太复杂，没有记住，原来是对他们不是特别 方式不一样， 他们不太喜欢 展露自己的隐私。 对， 其实 服务还是一样的。 对，服务 其实一、嗯、就是一如之 既往， 一如既往很好。 对对对，好，我们走进北爱尔兰。 对， 到底怎么这个自然的风光把你给征服？你也是很挑剔的人啊，眼睛看过那么多的风景，对不对？哪些点会让你记特别的深刻？ 这个就是有一些这个著名的点儿、嗯，著名点儿，我们先从这个《权力的游戏》开始说。 哎呀妈，《权力的游戏》。 俺一集没看过，但是俺听过很多次。你也没，你这个达人，你怎么也没看过《权力的游戏》呢？ 太长了 啊，好几季是不是？ 啊，是追不起啊。 是一个剧情，对不对？ 对对对，啊、权力游戏是这个，就是北爱尔兰有非常非常多的《权力游戏》的剧、 嗯、拍摄地。 然后我这次其实也不是《权力游戏》主题、 嗯， 就是说可能我们正好沿途我们就去了、 嗯、 去了三个地方。 哦， 对，然后一个地方是这个巴林托伊港， 嗯、 巴林托伊港就是、 哦、 它其实是一个这个很就是一个小镇上的一个小港口。 哦， 然后我们当时是住在了这个酒店里，住在酒店里，其实它的这个酒店的。信号啊不是特别好， 你说 WiFi 吗？ 嗯，对，就是 WiFi 也好、 哦、 它自己里面的这个 WiFi 也好、 哦、 就不是特别 好、 嗯、 然后呢到了巴林托伊港这个地方，因为从酒店步行到这个港口的话大概是需要花15分钟步行时间、 嗯、 我们是大清早上7点多我们起来去的，因为这个港口就是说怕到时候人很多嘛。 嗯， 哎，你去了那边以后你觉得信号很好，所以我们就猜有可能是剧组的时候在当、 哦、 在这个位置它是设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基站、 哦、 这样的话它的信号就会很好，因为要拍戏嘛， 对，不然没法指导。 对，没错、 嗯、 没错。 然后我们就哎，我们就走过去，就是他这地方会立一个牌子，然后告诉你说剧情当中是这样的， 他会给你介绍， 是长这样，对， 没看过也无所谓。 一段介绍 哦，有介绍呢，对不对？ 关对你得知道人物，不然的话你 还真是不 晓得。 但其实对、哦，但其实要是看过的话会更有感觉， 当然 就是很憧憬。 对 对 对 对，权力游戏是非常。很多人喜欢那个剧集了， 对， 对 太好了，就是 对，因为 就记住个龙母，还有啥的， 龙母， 对，其他的就不认识了。 嗯， 对，其实我自己我也没有看过《权力游戏》 嗯， 但是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像跟着电影去旅行啊， 嗯、 这种题材的主题，我觉得还真是很有意思。 一般就是电影的拍摄地啊，比如跟着剧情走这个景点啊，它一般会有一些、 嗯、 比如说特定的一些招待的方式。 是的， 他浏览的方式， 对对， 他那边是什么一个方式？比如说、 嗯、 是正常的还是， 他们会是一个景区类的吗？ 还是 那个， 它其实不是景区， 哦、 它其实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售票， 哦、 都是开放的、 哦， 都是一些自然景观。 哦、 然后只是说在那儿会立一个这个牌子，然后剧情当中是什么样的剧照， 嗯嗯嗯、 然后到这个就是现场，然后你去看，然后你觉得哎还挺有感觉的。 这是第一个， 对，第一个 三个嘛，对不 对？ 对， 嗯、第二个是走。就是我们从这个酒店离开了以后，我们又去了这个黑暗树篱这个地方。 黑暗树篱， 对，黑暗树篱这个在电影当中的情节，因为我没有看过，所以我就是其实我不太有这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嗯、 但是实际上，你到了这个黑暗树篱本身来说，它不是很黑暗，它只是就是说这种盘根错节的这种树，它很高，然后你其实放眼望去，它非常的葱翠，非常绿， 哦、 然后大概是有个100多米吧，放眼望去 全都是这样， 对，全都是这样的。 哦 是绿的， 对，全都是绿的，这种感觉，就是你、嗯、比如说你构图你拍一张树图其实很能出片的，这个 屏保吗？ 对， 对对， 很能出片、 嗯、 然后我们在当时我们去黑暗树篱的时候还有两个就还有一对加拿大的夫妇、 嗯、 他们是应该是全游的铁粉了，对、 嗯、 因为他们是穿着那个就是袍龙袍，然后就在当地，然后还拿着剑，实际上就是在那 省冲锋衣了， 对，我跟你说，实际上就是穿着那个 cosplay 去了。 对、啊嗯， 对对对，是的。然后在当地，就是其实是我觉得，看那个岁数的话，应该是60多岁。然后呢，就是说年过半百的一个年纪，也是会为了这个电影的一种情节，哎，去追一下。然后包括我们在当地看了， 值得向他们学习， 对，我觉得很好。 热爱生活，学生、 嗯， 对，四五个学生，他在那儿就是围着这个黑暗树篱，因为它是一个景点嘛， 嗯、 围着黑暗树篱，他们在那儿可以其实做一些创意的小视频，可能就看他们走过来、 嗯、 走过去。但是应该是他们从不同角度下 对去拍摄呀，弄成一个情节啊、 嗯，对，来个正面的、侧面的、背面的，方便你剪辑使用吗？ 方便面， 对，方便面都得到位啊， 真好，真好， 对对对。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有一个这个，它是有一个英文的，叫什么、 嗯、 什么 B， 就是 B 开头的一个什么地儿，其实我不太记得清楚、 哦。 它其实也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港口。 哦、 这个港口呢，据说是这个电影当中一个人他这个上岸的一个地方。 哦、 嗯。 他有一条船，然后从那条船，他从那港口，哎，他就上岸。 嗯。 这样。 嗯。 叫巴林托伊港口。 不是，巴林托伊。 黑暗树林号、哦。哦，那个。 对。 是这个单词，对不对？ 对对对 啊，看到了你写的那个哈，是的，其实这个地方啊， 除了是景色景点串联之外，还有一些吃饭的饮酒的部分的串联，对不对？ 对对对。 那北爱尔兰和南爱尔兰在饮食上你应该都尝试过哈，这两个地方有没有本质的区别？南北方有吗？ 这个我觉得没太有本质， 没有太大的区别。 其实我们在南爱和北爱我们都有吃到中餐，这个还挺让我惊喜的。 特意安排还是你们自己找？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可能是考虑到说我们要不要吃一下。 对 我们第一天到都柏林的时候，其实晚上就去了一家中餐馆。 真的？ 对对对， 没体验当地，先吃的是中餐。 中餐是吗？ 对对对。 什么感觉？是吃中餐什么方面的？ 其实比如说像这个宫保鸡丁啦， 川菜。 对，然后比如说像毛血旺啦， 我发现就是海外的中餐 还有烤鸭， 对，一定会有宫保鸡丁、鱼香肉丝， 主要还是川菜为主。我觉得可能大家印象当中的中餐就是以川菜为主。 味道怎么样？ 味道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能够在欧洲能够吃到这样的中餐，真是 相当 幸福。它的宫保鸡丁里面也放花生和葱吗？ 对，放花生、葱，然后还有辣椒， 很地道啊。 那很地道了， 对呀， 配色不错。 是啊，哇，第一天就是宫保鸡丁，比如说 是干辣椒吗？那我得问清楚吗？ 红椒。青椒 啊， 对对对，干辣椒 啊，干辣椒。哎呀，那更地道了，干辣椒还得空运过去。 对呀， 对， 既铁肉还既胸肉。你非得这么问，我能问一天，对不对？甜口还是咸口多一点？是不是你？周彤，你别问了，咱得赶紧去吃。 不能了，咱得吃啊！ 我们去新疆办， 很正宗啊！你不要再刁难老板了。 对对，那其实，在吃当地饮食上，你觉得有什么变化？他们有什么联系吗？北和南？ 当地饮食我觉得就是还是口味还比较重，都很咸，上来都很 咸。 然后实际上来说的话，因为它都是靠近海嘛，靠近海的话来说，你能吃到特别好的海鲜。 海鲜， 对，比如说有那个就是同伴一起去的，去圣乔治市场，他花了15英镑，然后 圣乔治市场， 对，圣乔治市场是我们第一天抵达北就是贝尔法斯特的时候， 贝尔 去到的一个当地人的一个市场，他这个市场实际上里面就是卖一些这种，比如说生活小物啊，比如说像一些就是可能一些水果啊、蔬菜啊，然后海鲜是很多的。 超级市场。 对对对，超级市场。但是你在当地，你其实我在那儿我还买了耳钉啊、项链。 还有。 其实 啊，这个是在那儿买的吗？ 这个不是， 这是在机场买的吧？ 对，这个是在国内买的。 国内买的。 便 宜。如果是一切都是天意嘛 啊，那这还差不多， 这个头不离没了。然后那这个你说那个海鲜是很便宜的价格，因为比餐馆肯定 便宜， 便宜 但是非常新鲜，确实 是 非常新鲜，有生蚝，有青口贝，然后有虾，有皮皮虾。 哎呀，那皮皮虾是跟我们青岛的皮皮虾一样吗？还是大的？ 是那种大个皮皮虾，还是小的那种 赖尿虾？ 小，比较小一些， 比较小一些。 对对， 北戴河出产的差不多。 小皮皮虾，北戴河方面生气的，我们那也有大的。这个按价， 在那边，我觉得比较多的海鲜是青口贝。 青口贝， 你基本上每一餐 很好吃， 对对对，都会有青口贝。 就是啤酒很好喝。 对，然后包括海鸥也会吃这个青口贝，因为我们当时在这个贝尔法斯特拉根河口那地方，因为它有大鱼嘛，那地方有一条大鱼，实际上。让它是记载了这个城市所有的历史，它有很多很多的一块块的瓷砖拼上去。 那是个鱼的形状， 对一个对一个鱼的一个形状，然后它是拉根河口，然后有个海鸥就弄了几个这个青口贝上来，一直在那吃的很开心， 哇，吃很 大自然很好。 对，当地的海鸥是不是都特别胖？ 啊，挺胖的，确实挺胖的， 是吧？青口贝吃完， 对啊。 然后包括我们在这个巨人之路，然后我们在这个卡里克索桥这个地方，卡里克索桥实际上它是一个还是挺就是如果恐高的人还是要去的时候还得要注意，它大概有个10多米的样子，实际上是这么就是 悬空的， 对，一个悬空的，所以我走过去我根本就不敢往下看。然后比如说很多人大概每次只能10个人走过去，如果风大的话这个景点是要关闭的，因为是他怕很晃很晃，但实际上我们10个人同时走过去的时候觉得就很晃， 还不稳啊， 对， 其实挺晃的。 这时候还有护卫队出来，没有事啊， 没有事， 吊着青口瓶往前走。感觉哈，哇，好！我觉得如果是海鸥能够吃青口贝，而且跟那个比如说人类能自然的相处，这个环境非常 非常的和谐， 这是一个码头应该有的样子。 对，它其实也不怕我们，它根本就不怕人。 对，应该这个还有一些流浪猫在那 交流，是吧？ 海鸥吃青口贝，我们吃海鸥。 是的，是的。 对， 那个节奏，你说北爱尔兰不是快吗？港口节奏应该不快吧？应该城市比较快，是吧？ 对，港口其实还行。 对，那像贝尔法斯特这个城市，你觉得怎么样？ 贝尔卡斯特这城市，我是觉得就是它其实因为是属于英国嘛， 嗯， 它整个来说它还是比较有秩序的， 有点那个劲儿， 对对，就比较有秩序，然后就是整个人呢，就是走在路上非常的通通， 嗯、 但是实际上像贝尔法斯特、都柏林， 嗯， 两个城市就是有共同点是在于说， 嗯， 因为它是处在这个就是。它是极昼的一个，就是说这种天象， 哦、 所以到了晚上十点半的时候，外头都是亮的。 嗯， 你会给你自己一个错觉， 嗯， 你觉得还很嗨，整个人还很嗨。 哦， 但实际上你到了酒店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哦，还还觉得就这一天非常 的 长， 是的，很长。 对 对对。有没有 我喜欢这样的地方？ 对，他就是那个。嗯、 对，我喜欢白天， 是的，很长一点啊、 嗯。但是他们到了极夜的时候又会比较崩溃，所以他们实际上是有这个冬令时、夏令时的嘛。 嗯， 就工作时间 时差也会变是吧？ 对，时差 跟北京的、中国的时差也会变，夏令时、冬令时应该会。 这个我没有去研究过， 哦、 对这个、 哦、对。刚刚说到一个夜晚嘛，十点半才黑下来，对吧？ 就慢慢开始黑。 对啊，那我这个人呢，有一个非常，就是每次都会问你，发现没有，叨叨？ 嗯， 就是晚上的这个城市到底什么样啊？ 夜色。 对， 那酒吧开门时间也会适当的延长。 对，你想想是吧？ 对 对 对， 他入夜之后才能开酒吧吗？ 对呀、啊， 等到夏令时的时候就开四个小时， 是吧？ 两天了。 你看南爱尔兰和北爱尔兰、 嗯、 晚上的风光，你觉得哪个更吸引你一点，节奏上啊，或者是变化上啊，你会有吗？晚上你肯定会出去嘛，对吧？ 我觉得可能跟个人性格有关系， 哦、 因为我们在当时在贝尔法斯特的时候，其实晚上比较吸引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当时是去做了一个这个 CT Food Tower， 其实上就是一个城市 观光一流， 对， 美 食 之旅。 美 食 之旅，对，就等于说那天是从傍晚开始吧，我们晚上都没有吃饭。 嗯， 然后呢，先是带我们去了一家这个土豆泥的一家店，因为就是导游带着我们去的时候呢，就跟我们说，就说这家土豆泥非常好，大家一定要尝一下。 千安年老店。 对对对，然后哎，我们去吃了，吃了以后我们心想，其实他们的就当地的菜品，它非常的盘大量足、 嗯 嗯，然后那土豆上来非常大，跟那个红薯那么大，对，就是对，弄成泥了。 俺就想吃一口。 这是马特达蒙在太空种的土豆，我们拿下 来了。对对对，俺就吃一口，俺尝点别的，味道怎么样？ 味道非常、 嗯、 非常好， 确实跟国内就是 不一样。 对，不一样。然后我们当时我们就。放到面前以后，我们就有点吃惊。我们说这个是今天晚上就是都吃这个。 对呀、 啊， 就很疑惑嘛。 吃不下了， 美食之旅，你这土豆多填肚子呀。 对，然后也不知道说后面是不是还要去其他的一些 对、 啊、地方。 你知道我要见到整个土豆，我会拿土豆拽它的，我受不了。 打包，打包。 然后导游又非常的卖关子，他说后面几站也不能告诉你们。后来我们跟着走呗， 期待感呗。 对，跟着走，跟着走的第二站，我们去到了一家这个吃牛排的一家店。 你看看，多亏没吃土豆。 其实、 那个、有一个朋友 发 了信息，这地上牛排吃多了、哎呀。 他这个牛排其实确实是超棒， 超棒 确实是、哦、对，因为就是你可以看到他那个前面就是有这个火，嗯、就在离你可能大概三四米的地方， 先给你烤， 对，先给你烤。你刚进去的时候，你觉得哎呀，好像还挺温暖的， 嗯、 但过了会儿就会觉得很热，很热，确实很热、 嗯。 然后呢，他把那个牛排端上来，大概牛排给你烤的可能是个五六分熟吧、 嗯，挺好。 其实我自己很少吃这么生的牛排，但是 就八分。 对，但是这个牛排吃上去非就是口感非常的棒，对它的一些烹饪的手法呀，然后包括我觉得可能跟它用的这种就是可能这种就是烹饪的原料可能有关系， 嗯、 比如说它用这种火呀，或者是它自己的一些碳啊什么的这种可能也有关系。 那个牛排大概多少克？250克、300克还是500克？ 它很大一块上来，大概是有个400克的样子， 还快一斤了。 400克， 很大一块， 那真是快一 斤 了 啊！对啊， 对对， 很过瘾， 很棒， 啊、 对。 一开始土豆泥，试试感觉， 对， 牛排打开味蕾，之后是不是要饮酒了，对不 对？ 对， 这后来呢，又去到一家海鲜店，这家 海 鲜店 也很棒，还有海鲜， 对，海鲜， 对 了， 牛排大包。 对这家海鲜店呢，实际上给你上来一个海鲜的大拼盘，然后里头有各种，比如说虾呀、贝呀，然后生蚝、啊， 有的都得上， 都会上来、 嗯。 上来以后，这家海鲜它其实也很鲜， 是的 啊、 嗯， 因为你如果吃生海鲜的话，它必须得就是非常的新鲜， 对对对， 它不像可能用什么其他的这种烹饪技术给你烹饪过， 它不新鲜就是不新鲜， 对 对 对, 对, 对， 你一尝就尝得出来 对 啊。 然后最后一站我们是去到一家酒吧， 是是 这个酒吧其实从外头看它非常的。就是不起眼，但是你进去以后、 嗯， 它的那个酒柜里面有各种的酒，然后我们当时是喝了这款酒， 是什么样的品牌？是红酒还是威士忌？ 它是一款 威 士忌， 威士忌， 对对对， 嗯， 哦，应该到爱尔兰的喝威士忌，苏格兰也要喝威士忌，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我们其实还有去参观这个酒厂嘛，参观一个威士忌酒厂， 嗯、 当时在南爱的时候、 嗯， 从这种就是他怎么样去做一款酒，然后他的一些制作的方法呀，然后当时他里头的这个员工给我们各种介绍。 就这个行程，刚刚都说这个 city 吃饭的一个行程，是一个既定已经安排好的，就是很成熟的了，对不对？ 这个 去过的人都可以去享受。 对，这个行程是必须要提前预定。对，因为它所有的餐馆的话，它就比较的紧凑， 连在一起嘛。 如果你一下子进去的话，比如说像我们大概是可能有七八个人一块去，他给你安排座位，所以你需要提前去预定。 哇，有个问题 啊，你问 憋半天了 啊。 就是想问一下，如果是我和豆豆去的这个行程，行程是什么？行程啊，非常期待。然后就是比如说我参加这个吃饭的 tour， 我需要花费多少人民币？你要又吃土豆泥，又吃牛排，又要喝威士忌，又要喝吃海鲜，我觉得这得挺50到100欧。一个人有没有问过价格？这个大概的 这个价格是这样，就是可能，比如说你按照我们这个吃，就是你不是说在一家可能吃很多这种形式，大概的话我想 分开， 可能是700-800人民币，差不多吧， 100欧嘛， 七八百差不多。 牛排会相对贵一些， 对呀、啊，因为有 海 鲜， 牛 排就贵了， 会比较贵。 对，一般也有当地的这些 tour 或者什么，有那种一日游啊，它各个主题都不一样，然后基本上是70到100欧。 我就是想提醒各位那个去，咱俩去爱尔兰的罗铁尼，那一天呀、如果是真有参加这个 tour 的话，走午餐少吃点。这个是人因为老百姓去一趟被感受嘛。想问一下，是无限量的吗？ 好像不是吧。 这个是定时，就是他、 哦、 他比如说那个 牛排就是一块， 对，牛排是一块，就当时他给我们的是两个人分一块，但是也有一个人分一块，因为我们是单数嘛， 了解 嘛。 对，好，大家就了解就行了，对吧？是的， 对， 这个行程我觉得非常的丰满哈、如果你一天的话挺累的话， 是、 这个补给非常好，又有海鲜又有牛排， 时间有点匆忙，还有两个城堡也很棒，一个是巴尔什格的庄园，还有一个是斯恩的城堡。 这个你都 去了，对，巴尔什格庄园，这个庄园推荐大家。 巴尔什格庄园， 不是 保尔什格， 它名字叫 保尔 什 格 庄园。这个庄园实际上原来失过火，它是一个家族的庄园。后来他的家族的儿子觉得我必须要子承父业，他又重新把庄园给修饰起来。其实这个庄园我们当时去时间很短，我们大概在里头可能花了3个小时。如果你有空的话，你可以在庄园里面待一整天，非常棒。它非常的自然，就是它的这种就是水的一些景观，包括它的一些植物。因为我觉得其实在爱尔兰看到了很多很多就是特别稀有的一些植物，虽然说我不太知道它们叫什么名字，但我觉得它们就都长得很漂亮， 很漂亮。 对，然后其实你在里头可以开展 吃饭夜猫 你的这个博物之旅，我觉得看一下什么样的植物， 拿着手机来分开花，你看这是什么，现在都有软件嘛， 对 不 对？ 对 对对对， 全程网络可以吗？爱尔兰在这个 网络非常棒、 非常 网络很好，对， 没有缺点， 对，没有缺点。 有没有觉得不足的地方？这趟行程除了赶之外， 不足的地方我觉得可能就是有一些，对，其实有一些地方没，就是没有去静下心来再多 开，还是有一点遗憾哈。 对， 比如说这个庄园，他说一天待3个小时肯定不行， 肯定不够啊， 对吧？我觉得每个行程留遗憾是好事情，别一个地方一去透了再也不想去，那不行，对吧？你得、 对， 如果有一个这个有个盼想留念，下次再去，对不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地方吸引人的一个标准。 是的， 对对对。 那次看了一个，就是又有好关注很多的这个旅行的微信公众号，说有一对夫妻一个地方我去了10次，是他们相爱10年，每一年去，他们订婚的时候来了这个地方，之后呢相处的时候也有很多的七七绊绊啊，磕磕绊绊呀、争吵啊，生小孩啊， 但是每年都会相约来。 都会来这里，10年之后，10年啊，他们觉得意义非凡啊、 对， 而且那个店铺的老板娘还认识他们两个，说你们俩没变，再照着项目，他们再又照着合影。哎呀，你真的是旅行时的意义很重要，对不对？ 是， 我们老说平淡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是无可预期的哈， 对， 因为平平淡淡嘛，才知道什么是真切的部分，对不对？ 平平淡淡才是真 的。是的，是的，虽然有那么多的荆棘，我们要披荆斩棘，排除万难，到达我们理想的目的地。 是的。 今天我们的小溪就是我们众多朋友当中其中一位这样的朋友， 没错， 对吧？下一站是刚才说是要去哪里来着？ 是哪儿啊？ 下一站还没定。 对， 要 选择嘛， 对 不对？ 哦、 你更倾向于什么风格？下一站，比如说7、8月份的时候，你的旅行版图当中， 其实我觉得就是可能比较清新自然的为主吧。 自然， 因为城市风光，我总感觉就是会比较节奏会比较 快， 对， 是的，是的， 偏向自然，像日本啊，包括这个东南亚的一些 海边呐、 对 不对？那种啊，大森林呐、都可以哈。 对， 是， 对，纳凉呗，是不是？今天时间关系，我们先跟小溪分享到这里哈。 好， 这个全程不看稿，全程都在脑子里。 对，我觉得非常惬意， 这就 KOL 的一 个非常好的分享的方式哈。 没错， 也希望呢下一段行程选择之后呢，体验完了再来我们节目分享哈。 对， 好的好的。 是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节目叫做《职场帮帮团》，谢谢小溪， 谢谢 谢谢谢谢 准准， 谢谢道道。Deeper and deeper, deeper and deeper, oh, yeah, baby. Deeper and deeper. Get ready, deeper. 'Cause tonight we going deeper. Yeah. I wanna go. I wanna go. Are you ready, baby? I said, is you really ready? Let's go.There's something that I wanna do to you, and you know what I'm speaking of. I know there's things you wanna do to me, so come on, baby, let's make love. Let me take off your clothes and look at you. Slowly I'll kiss you everywhere. Rub some oil on your body, girl. Get ready, baby, tonight. I wanna go deeper. Let me go deeper. 'Cause I wanna go deeper. Oh no, let me go deeper inside of you. Feel the funk now, baby. I feel the wetness in between us. Each and every time we pull apart. And when I hold your body close to me, I can feel the beating of your heart. The way you're falling on, you turn me 家长注意了，自主招生五大误区。一，参加自招都是尖子生。错，只要高考成绩在一本以上都可参加自招。二，参加自招必须有学科竞赛奖。错，除学科特长还有创新潜质和其他。更多信息了解请参加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解析与学业规划大型公益讲座，7月14日震撼开讲。抢座电话400-600-5223，400-600-5223。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我创业，我是为了想实现自我，我是希望自己对自己满意，我对自己满意了，就会对所有的问题都。 当有人对未来抱怨的时候，他们总能找到机会。 当你跟那些曾经跟你一起亲密战斗过的人，你要把他请走。我自己的痛苦也许不亚于被我请走的那个兄弟的痛苦，我自己会充满 着。当一些人还在踌躇不决的时候，他们有担当的勇气，敢于行动。 你知道你在创业的路上非常艰难的，朋友是告诉你说可以，你这个想法很好，可是谁去走这个路是需要我去走。如果说这件事情我能做到80岁的话，我会特别的幸福。 乐观积极。